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昨天中午呢，我们出去吃饭，我手特别闲，把我们两个主持人笔记本上的无线鼠标 USB 头交换到对方机子上插好了。结果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回来，他们两个还在那弄电脑呢，不停地换 USB 口，插拔鼠标重装驱动，反复重启电脑。后来我就被打了。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晚的叶，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银奇。从教育部获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取消八所学校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资格，责令29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限期整改。我国海南计划2030年前实现全岛使用新能源汽车，其次是公共事业用车，最后是私人汽车。印度政府计划购买110架喷气式战斗机，根据非正式估算的数据，这批采购将成全球最大战机订单。近日，巴黎马拉松在对恐怖主义的高度戒备中正常举行，选手将经过与凯旋门相连的香榭丽舍大街，途经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完成约42公里的赛程。4月12号到16号，北京古玩城第10届春季古玩艺术品展览会将拉开序幕，其中有200多家古玩商亮宝。延庆区8条北京市政配套道路相继开工建设，将于2018年底通车。同时，为迎接冬奥会、世园会，延庆城区中心地标建筑将于7月换新颜。由新锐导演彭飞执导的电影《米花之味》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同时也正式宣布著名歌手赵雷助阵该片，将献唱电影推广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我是云奇，感谢收听。 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今夜的

很多朋友都知道微信的收藏功能，也都在用，但大部分人使用习惯呢，就是看到好文章点个收藏，哪天想看的时候就去翻收藏夹。其实呢，微信收藏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比如微信收藏功能可以拼长图、分享长视频、支持文字创作，还有标签功能。听到这些有没有感觉白用这么多年的微信了呢？总之呢，实际操作还是需要你打开微信收藏来试一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曾经爱过。说起张信哲，脑子里就会浮现他在乐坛的封号情歌王子。他以独特温柔的嗓音和细腻多元的情歌唱出一个时代的男女爱情观，与四大天王同分天下，粉丝年龄从60后到90后依次排开。而张信哲的歌几乎曲曲都可以单曲循环，很多人的青春期、苦恋期、热恋或失恋都可以在张氏情歌里找到共鸣。那么阿哲的哪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现在的感情路呢？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最近正是人间四月好时节，很多人都变起了起床困难、上班迟到、有气无力的特困生。在冬春季节变化之时呢，自然环境变化大，很多人身体适应比较慢，还处于冬季长时间待在室内的惯性之中，就会使生物钟的步调变慢。所以总结来说，春困呢很可能是自然变化和身体变化节奏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如果你有春困的困扰，你可以在工作时多靠近窗户，趁工作间隙出去散散步也不错哦。 纵使一生都只可以欢。

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周蕙，《思念的翅膀》。很多人认识周蕙是从她的那首《约定》开始的，却不知道她还有这么美的歌。她的声音里兼具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温柔恬静、范晓萱的甜美纯洁和许茹芸的沉静。来听到她的下一首歌《相遇太早》。 繁华都市里，

我心中的你，是爱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威廉·尼翁·费普普教授认为，心理上的兴奋可以战胜身体上的不适，所以一个心绪兴奋的人是永远不会有烦恼的。他提出了消除烦恼的五种方法。第一，当你能够活着的时候，要尽力享受生活的乐趣。第二，借助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将烦恼驱逐脑外。第三，进行一些运动，让沮丧和忧愁随着汗水流光。第四，避免在匆忙和紧张的情绪中工作。第五，耐心和时间可以解决我们的烦恼。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烦恼没有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积极地解决焦躁的心。 这样的看着我的

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前两天我陪表妹呢去驾校报名，碰到一辆教练车自燃起火了，教练带着几个学员在灭火呢。我表妹一脸敬佩地跟我说，哇，表姐，这个驾校真实诚，教灭火都用真车啊。 无语了。 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晚的叶，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工业和信息化副部长罗文近日表示，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的整体规模达到了18.5万亿元，手机、计算机和彩电产业稳居全球第一。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进一步做细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弄虚作假的行为予以严肃查处。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各地做好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避免面面俱到和借整合之名乱作为。国家市疾控中心表示，现在全国文传疾病都进入到了活跃期，大家请做好个人防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的症状应及时就诊。近日起，部分应用商店为规范传播秩序，暂停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天天快报四款移动应用程序的下载服务。美国一家航天企业日前宣布，计划于2021年发射太空酒店极光空间站，并在次年开业，每晚约79万美元。第十届中国艺术品收藏博览会将于12号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次博览会首设唐卡主题展区，展出50幅经典唐卡。 请别答应葬你的渴望，你就 给你幸福来自于任贤齐。收录这首歌的专辑风格，你会发现它是无比的统一，就像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全部在唱着温暖甜蜜的爱情单曲。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唱片公司就已经在给任贤齐企划一个温暖的暖男形象，只是那个时候的人们似乎对暖男接受度不如现在。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哪些歌是你曾经无数次单曲循环的歌曲呢？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在听歌的同时来与我互动吧。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已经5点钟咯，快要下班了，努力再冲刺一下，不要偷懒哦。我是潘玮柏。